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师徒二人从房顶跳下，没有惊动任何人，悄悄地出了村子。来到村子外的一片小树林中，大师抬手向唐三做了个手势。多年的师徒，唐三自然明白他的意思，催动体内魂力，将武魂释放了出来。蓝紫色光芒闪耀，蓝阴草悄然密布，从唐三身体周围升起，在唐三身边悄然律动着。大师仔细地看着唐三召唤出的蓝阴草， 蓝银草细了，看上去比以前更有光泽，除了原本的茶香之外，还多了几分淡淡的甜腥之气，应该是人面魔蛛附带的毒素渗入其中。以人面魔蛛蛛丝的坚韧，你的蓝银草虽然变细，但却比以前更加坚韧才对。小三，缠绕住那边的树，全力拉扯试试。 是，老师。 唐三一抬手，一根蓝烟草电射而出，眨眼间已经缠上了10米外的一棵大树。双手同时用力，玄天功全力催动，那棵树在唐三的全力拉扯下，粗大的树干开始渐渐弯曲。大师走到树边，仔细观察着缠绕在树干上的蓝烟草。随着唐三的用力，蓝烟草已经渐渐勒入树皮之中，一层淡淡的烟雾从蓝阴草与树干接触的位置散发出来，明显能够看到蓝阴草正在逐渐深入树干之中。伴随着唐三的用力，树干的弯曲幅度越来越大。 好了，可以停下了。小三，你来看，蓝阴草的坚韧程度明显增加了，虽然本身变细，可在你30级以上的魂力全力拉扯下，它没有丝毫被抻拉开来的迹象，也就是说，以你的魂力是不足以将蓝银草拉断的。而且蓝银草上附带的毒素明显增加，如果你用出鬼藤附带的毒刺，效果应该会更好。除了原本类型的毒素之外，现在还多出了腐蚀性毒素，这是属于人面魔蛛的。 唐三顺着大师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树干之前被蓝银草缠绕过的地方向内深陷了大约2寸左右，周围是一片焦黑之色。虽然随着蓝银草的收回已经不再有烟雾散出，但依然能够看出蓝银草上附带的强烈腐蚀性剧毒。 老师，蓝银草的毒性增加了不少，现在大概有魂力麻痹、神经性剧毒、腐蚀三大效果。一般魂师如果只是凭借魂力抵挡已经很难了，尤其是这腐蚀性剧毒加入之后，一旦刺破对手的皮肤，就会令其他两种毒素拥有更大的发挥作用，再加上本身坚韧导致缠绕更紧，效果也有更明显的增幅。 这次吸收人面魔蛛魂环虽然冒了极大的风险，但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，单看蓝银草本身的增幅就已经相当惊人，而且你的力量和速度都有了不小的增强，收获不错。不过我还要再次提醒你，同样的错误不要再有第二次，我绝不希望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一幕。 老师，我知道了，以后绝不会再冲动。 来，放你的第三魂技给我看看。 嗯。 唐三点了点头，朝四下看了看，选择了两棵树之间的位置。此时他释放出武魂，全身3个魂环正在有序的律动。在玄天功的催动下，第3魂环骤然闪亮，亮紫色的光芒弥漫全身，遮盖了另外2个魂环的光芒。大师欣慰地暗自点头，同时也有些羡慕，毕竟得到第3魂环是大师一生的期望，却始终没能实现。唐三脸色凝重地抬起右手，掌心之中蓝光绽放， 全身魂力外放，无形的压力令周围低矮的灌木一阵簌簌发抖。 去！ 伴随着唐三一声低喝，只见他掌心中蓝光骤然大盛，紧接着一团蓝绿色的光芒脱手而出，在空中瞬间绽放，眨眼的功夫已经胀大到直径五米左右，朝前方继续飞去。伴随着蓝光内蕴，大师能够看清那蓝光的真实景象，那是一张巨大的蛛网，一环套一环，极为紧密，整个蛛网都是由蓝银草钩织而成。只是这些蓝银草和之前唐三直接释放的蓝银草相比更细一些，而且通体呈现为澄澈的蓝色。蛛网扩张，当它接触到两株大树时瞬间贴合，形成了一张直径五米虚悬在那里的大网，在黎明晨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蓝汪汪的光泽。唐三在释放出这张蛛网后，脸色明显变得有些苍白，显然是耗力过大的缘故。这就是唐三的第三魂技蛛网束缚。 小三，说说你对这个魂技的感触。 我在吸收了人面魔蛛魂环之后，就出现了这第三魂技。根据我对这魂技的感受，它有几个特点。首先，它因为是由蓝银草组成，所以拥有着蓝银草本身的全部属性，毒性、坚韧都在。其次，蛛网本身多出了一种粘连属性，拥有极强的粘性，一旦被粘上一点，立刻就会缠绕而上，将目标紧紧束缚住。第三，蛛网本身是瞬发，以我现在的魂力发动一次这个魂技，需要消耗我三分之一的魂力。 只是如此吗？还有没有其他特性？ 哦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蛛网本身的韧性是直接使用蓝银草的两倍，今后在使用这个魂技时，它的面积以及使用次数和韧性都会随着我的实力增加而变化。也就是说，蓝银草越坚韧，这蛛网也就会变得越坚韧，蓝银草的毒性也会被它附加在内。 这就对了，你对这个魂技有什么看法？ 虽然看上去它似乎并不华丽，但我觉得这个技能非常实用，对于我的武魂控制力有很大的提升作用。两倍蓝银草韧性的蛛网就不是那么好挣脱的了。 哼，不，你还是小看了它。它不只是使用那么简单，而且是非常强悍的一个魂技。你超越极限吸收的人面魔蛛，又怎么会给你一个不够厉害的魂技呢？我几乎可以肯定，除非是遇到正好克制你限制技能的对手，否则同级别甚至是比你高十级以内的魂师，谁也无法挣脱他的束缚。有了他，你才算拥有了控制系魂师真正的强悍之处。魂师在一对一的时候，最强的既不是力量型魂师，也不是强攻或者敏攻类魂师，而是控制系魂师。因为控制系魂师能够限制住对手的行动，或者是控制住对手的行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对方只要无法挣脱你的控制系魂技，又怎么向你发动进攻？在魂师界，控制系魂师始终都是恐怖的存在。只是控制系魂师一般来说也需要有战友进行配合，所以并不出名。但真正强大的魂师都知道控制系的重要性和强大。 老师，您是说如果在一对一的情况下，现在四十级以下的魂师都无法挣脱我的蛛网束缚？ 基本如此，但也不排除例外。这个世界是平等的，每个武魂也都有自己的优点。当初你不是也认为自己的蓝银草是废武魂吗？同样的，虽然你现在的武魂在这三个魂环的附加下已经非常强大，但是同样有克星的存在。 大师从怀中摸出了一个物件，缓缓走到唐三之前释放出的蛛网下面。只见大师拿着一个火折子，他迎风一晃，顿时一股火苗从火折子之中喷吐而出。他将火折子放在蛛网下方，用火焰烘烤着蛛网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唐三还觉得没什么，但一会儿的功夫，他明显看到那极其坚韧的蛛网最下面 已经开始在火焰中渐渐融化了。 我明白了，您说的克星就是火。 不论是植物还是你这蛛网，本身都怕火。这火折子上燃烧的火焰很小，自然不足以威胁到蛛网。但是如果你遇到一名擅长使用火的魂师，那么你的武魂就将被对方完全克制。几乎每一个控制系武魂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弱点，这也是控制系武魂相比于其他属性武魂强大的代价。而你的蓝银草弱点就是聚火，因此今后你遇到这种属性的魂师一定要多加小心。 老师，那如果我今后再获得魂环的时候，尽可能的想办法附加抵抗火焰的魂环，会不会将这个缺点抹去？ 不要那么做，那样虽然会令你的蓝银草对火焰的抗性增加，但是你想想，如果你将一个甚至是两个魂技浪费在对火焰的抗性上，那么当你今后魂力达到一定级别之后，你还有与对手抗衡的足够魂技吗？ 可是如果不增加对火焰的抗性，今后我遇到拥有这类武魂的魂师岂不是毫无办法？ 控制系魂师是很少独自行动的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的伙伴替你解决这个问题。当然你自己也不是没办法解决，你不是一直在弄你的那些暗器吗？虽然在我看来有些玩物丧志，但我也不得不承认，你那些暗器所拥有的威力确实惊人。而且你不要忘记，你并不是只有蓝银草一个武魂。 老师，您是说我可以修炼那柄锤子了？ 不行，记住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你绝对不能将魂环附加在那柄锤子上，一定不能。这对你的未来十分重要，现在你所能依靠的只有蓝银草。 好， 小三，不要好高骛远，对你来说更重要的依旧是魂力的提升。蓝银草现在所拥有的魂技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，将来你只会变得更强，你是老师的希望，你明白吗？好了，现在让我看看最重要的东西，也是你心中的疑问，你先把上衣脱了。 唐三心中一紧，自从离开星斗大森林之后，没有了魂兽的威胁，他一直在思考自己背后那八条猪腿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此时见到老师，他自然迫不及待地希望得到答案。对于武魂、魂兽、魂环，他相信没有人比自己的老师更为熟悉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